经。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超过上百只个股涨停，创业板上涨1.7%，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十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创业板将何去何从。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低开高走，股指持续拉升，沪指在盘中上涨1.3%，创业板指数上涨2.3%，两市超过130多只个股涨停，只有300多只个股下跌。从盘面来看，题材权重全线走强，电子竞技、传媒、券商、壳资源、期货、ST 等板块涨幅居前，两桶油、量子通信、高送转、次新股等板块涨幅较窄。个股方面，恒力实业低开高走，14天收获13板，今天又涨停了。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54.88点，上涨0.93%；深圳成指收于7963.99点，上涨1.68%；创业板指数收于1392.05点，上涨1.70%。两市今天是显著放量，其中创业板成交8729万手，创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美股，周一美股大幅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600点，纳斯达克跌了将近3%，标准普尔指数跌了2%。美元走强施压股市，在美股当中，科技股和金融股遭强烈的抛售，苹果公司下跌5%，亚马逊下跌4%，高盛创7年来最大跌幅，下跌了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祥路，如果是在北京台一直都听我这个讲解的朋友应该清楚的记得，在创业板1184点那天低点的时候，我在直播里告诉股民买入。那么 在昨天我在这个直播里告诉大家，加仓目标就是中小创，因为在我和大家的讲解里边，我再三说了，我们不要划分什么蓝筹股啊，还成长股，不要看这些。就最近这两三年，谁连续上涨之后我们就回避，谁连续下跌我们就买入。那么前面两三年一直是沪市里拉那些权重股，他们没跌，几千只股票下跌。那么跌完三年之后，中小创成长股跌出来机会了。那么今年很显然出行情必然是中小创的行情，所以在他们启动之前，我就说如果来行情一定不要买权重股。那么这段时间在台里边我跟大家的这种交流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波行情就是超跌股的反弹行情，包括中小创超跌的优质股票，也包括那些大家都觉得很烂的所谓 SE 的股票，因为 SE 的股票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业绩转好的变成这个绩优股的。当然我是一般我反对普通股民买亏损股票，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超跌。 好，在上周二的时候呢，电话连线当中您建议股民是半仓以及半仓以下，因为当时的创业板在55天线有压力，所以您预计呢从啊当时来看啊指数会持续震荡，您现在还持相同的观点吗？ 当时我也说了，我说两种买入的方法，一种是如果回踩20天线企稳买入，另一就加仓，另一种是突破55天线加仓，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不是天天的嘛，一周一次嘛。我昨天的时候在直播里边已经明确的说中国股民这个位置应该加重仓位了，但是因为电台它不是一周一次，今天才采访， 嗯， 也就是现在这个仓位我在昨天已经告诉大家加不加重，至于是不是满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但是一定是超跌的中小创的优质股票，不要去买那些这几年没怎么下跌的，刚刚下跌的什么茅台呀、什么银行啊，那些大蓝筹他们不会上涨，因为他们这几年是严重透支了利润，他们需要调整。 好，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的这几个交易日创业板会何去何从呢？ 咱们虽然就我一贯就讲我们是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但咱们就说理性我们也得逻辑判断，在过去三年的创业板的走势里，大家能看到利好出来反弹下跌，利空出来加速下跌，美国股市上涨咱们跟不上，美国股市下跌咱们加速下跌，对吧？但是今天你们看我这个公众账号跑赢大盘的王者，我的说评里边明确的说中国股市站起来，说因为今天是在美国股市昨天暴跌的情况下，今天创业板带头领涨之后，世界股市就之后那个其他沪指和这个是其他指数沪深三百才翻红的，也就是说这种迹象过去三年从来没有过，所以至少我们认为创业板的走势这次行情会有一定的持续性。我们先说这里，随着行情的逐渐的变化，我们再给大家判断是不是超级行情或者是大行情，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嗯，好的，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 好的，谢谢您香露。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十月末，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余额达到179.56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和0.9个百分点。十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33.96万亿元，同比增长13.1%，但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我们再来看人民币贷款，十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6970亿元，同比多增加了338亿元。十月份人民币的存款增加了3535亿元，同比少增加了702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3347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6004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581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5296亿元。今天美元指数涨势暂时停步，在岸人民币收于6.9531，上一交易日收于6.9661，升值130个基点。今天的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0.46元，比昨天下跌了0.83元。 央行今天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所以今天呢实现的是零投放和零回笼。十月份以来，不仅 A 股市场弱势，可转债市场也呈现大幅走低的态势。截至昨天收盘，可转债指数已经走出了低谷，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涨幅。最新持仓数据显示，社保、年金和保险资金等长线资金正集体加码买入可转债。其中，社保资金在沪市单月大幅增持 15.48 亿元，创出历史单月增持的新高。业内人士分析，社保资金是典型的长期资金，而可转债又是拥有保底收益的品种，因此两者在逻辑上十分匹配。今年以来，虽然股票市场持续震荡，但是多路资金正在不断地借到 ETF 产品加码 A 股投资。南方中证500 ETF 规模不断创出新高。11月12号，南方中证500 ETF 当日的成交额高达 15.86 亿元，位居 A 股跨市场 ETF 之首，规模近380亿。今年以来，资金净流入超过了260亿，净流入资金规模位居全市场股票 ETF 的第一名。我们再来关注个人所得税。今年前十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2017年全年11966亿元的个税收入。不过，受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的影响，十月份个税同比增长7%，增幅比上月大幅回落13.8个百分点。十月北京首套及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环比均出现了下降。相关统计显示，北京的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7%，环比下降0.36%。二套房贷的平均利率是5.90%，环比下降0.17%。在北京地区监测的30家银行中，有24家银行执行基准上浮10%，有2家银行执行基准上浮15%，还有2家银行执行基准上浮20%，1家银行执行基准上浮30%，另外有一家银行停贷。那么在二套房方面呢，28家银行执行了基准利率上浮20%，还有一家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30%。首付情况比较稳定。国内双十一购物节刚刚结束，美国的圣诞促销黑五已经提上日程。对于大量从事海外代购的个人卖家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狂欢，因为明年的1月1号，电子商务法将正式落地。其中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这就意味着此前处于法律盲区的个人海外代购将会带上紧箍咒，纳入监管范畴。最近一条关于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消息在很多老人间传播，那就是60岁至64岁老人现在使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免费乘公交、逛公园会透支卡内账户。那么听到消息的老人很纠结，不知道新卡到底能不能用，该不该用。今天北京市民政局明确表示，养老助残卡为银行借记卡，金融账户里没有透支功能。目前免费乘公交、逛公园的功能已经预置在60岁至64岁老人的养老助残卡内，合法合规使用还需要等待政策正式实施之后。目前相关政策文件正在相关部门会签之中，市民政局将会在第一时间公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建新怎么来看今天这个创业板的大幅反弹？ 其实我们说反弹嘛，就刚才跟咱们嘉宾说的也是啊，这大幅反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呢还是有一些。 什么时候预料的？ 就是上礼拜。其实为什么是这么说啊？就是跟大家去，就是刚才那个嘉宾预料，但是从咱们的角度看，其实也不是说到底是为什么说创业板反弹，但是说我们去看创业板这里面呢，就是咱不说创业板，咱们从 到底说什么， 就是从市场上咱们看到的去涨幅的这家上市公司都分布在什么一下，是吧？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咱说了很多很多板块，咱们这都是板块性的，但最好能看出来就是创投，我们知道有创投起来了，对不对？券商也起来了，那些中小型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也起来了。说这些起来有没有有机可循？没有，其实有机可循的。然后因为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咱们在还是单位数月的时候吧，和大家去说我们下半年行情是怎么看，怎么找。之前我记得咱们说过两个大方向，一个是基建，因为我们知道基建是。咱们去开会，对吧？国家开会说了，但另外一个方向还给大家去透露说，那怎么办？咱们怎么去找？另外就是去找一些有没有政策去支持的一些方向，是使得这就是我们看到是大家去应该投资找机会 啊。我们请华建新啊，稍微慢一点 啊， 机会。转瞬即逝啊！万一没听清楚，错过了你说的机会，那怪谁呢？ 就是再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来到今年下半年，其实就是随着一些环境的一些动荡之后呢，我们去找机会，从哪儿去找？其实就是看政策往哪个方向给咱们吹风了，哪方面就来机会了。那创投，咱们知道为什么？吹风，大家肯定知道最近嘛，咱们要出了科创板了，对吧？这是能， 其实这个的。大家还是有一个理解和消化吸收的过程的， 没错， 在当时并没有见到市场积极的反应。 对，但是我们和大家去说，咱们看科创板这块怎么办啊？去说我们也是说，你肯定是它会延续之前我们知道雄安这一波的行业，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是要有真正概念在里头的上市公司能不断的持续在上涨，这是说的。但是我们从大方向看，其实还是有政策去推了。但另外我们还发现呢，其实一些壳概念。对吧？其实也是为什么说那么火？咱们知道一些科概念是我们放松了一些，就是咱们的就是说白就是借壳上市重组的这么一个规定，其实也是在有政策吹风。那另外为什么说一些中小的上市公司它也就是最近有比较好的表现嘛？那我们知道最近国家也是出了很多政策吧，来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其实我认为机会寻的方向就是咱们看，别看这么多东西都在涨这么乱，感觉就是还是说回到咱们说之前说那个方向，其实政策往哪儿吹就是我们目前去找一些投资方向的这么一个看点。但是呢，如果是咱们能找到一些叠加的这一些方向，那就是更好。因为比如说你肯定都是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刚才我说几项咱都占了， 就是姥姥爱奶奶疼， 对， 舅舅亲这种， 没错，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说这市场上看似有点乱，但是后面我认为啊还是有迹可循的这么一个、 那谁是宠儿呢？ 这宠儿咱们就去找嘛，就是还是说的，就是需要大家去挖掘，看有没有集聚一起的这么个上市公司是我们应该去看的。那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传媒其实走起来了，对吧？我们如果说能这几天来说，只要传媒起来了，其实带动出来，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些惯性的往上去拉升的这么一些可能，再加上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有认识。科技股嘛，就是创业板的一些，就是其实代表性的一些行业，就科技股在里头，有可能也会随着这一些惯性会出来。所以说，最近期来看啊，希望大家在这两个方向去多多关注一下啊。 今天有很多只个股都涨停了，那怎么来分析这些涨停的股票呢？ 这些涨停的股票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就是刚才其实就是那个嘉宾也说了，今天有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知道外围大跌了，那一般来说就是真、 这个、确实很振奋人心， 对对对，这真是就是外围跌咱们也跟着跌，外围涨咱们看心情涨，对吧？但是今天这种方式其实 给到我们就是哇信心十足，能看到早上起来其实我们先是应声了一下，之后我们发现资金不断的在涌入，尤其是在创业板里面，其实带动了很多人气出来。所以今天这个还是为什么刚才跟大家去说一定要找准方向，今天就是三七分吧，有七分是根据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从政策去吹的方向去进行，就是寻找了上市公司去进行就是上涨吧。另外还有一三分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市场上太热情了，就有种大家都想欢呼一把的感觉，会造成某一些上市公司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被连带涨起来了。所以说今天这个行情大家还得需要仔细，就是过就是明天来看吧，一定要看好这个真的是如何怎么分化的啊。 嗯，我们看创业板它的这个技术形态是不是也还不错啊，成交量呢也是创新高了。 对，没错。 另外呢它也突破了这个六十日线了啊。 对对对对， 气势如虹。 对对对。 那你怎么来看未来技术形态的， 咱们也之前我记得去说过啊，如何是什么样的上涨是非常稳定的，咱们从近期的那个创业板的走势可以看出啊，其实它有一丝丝的双底的形态，但是咱不要抛开形态来看，最好就是我们发现量起来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量才是真正能反映到市场上情绪的这么一种变化。而且我们看到，就记得是创业板大概已经是三连阳突破了，所以说等短期是大概率确定要进行继续上攻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就是有这么走势出来之后嘛，我和大家去一直说咱们不要逆势而为，我要顺势而上，势出来之后咱们还要去看风险点在哪儿。咱们去往前倒，其实我们看到创业板其实目前已经就是它的调整时间非常长，所以说它每一次上攻所带来的就是要做什么，要去消化之前下跌的那些东西。 嗯， 所以说我们不太说市虽然走出来了，有可能会走一个非常非常慢的市，但这个市之中会有很多不断的在就是上去消化，然后信心再回来，再消化信心再回来的过程。那这样来说，就是目前创业板已经走出这么形态出来，但是我们的操作上面其实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但看，所以看大家的去匹配一下大家的一个就是投资的风险啊，就是习惯吧。如果说您真的是还是像咱们一直在倡导说您走价值投资，那其实有可能你现在去做一些创业板，去布局一些相关的我们说有政策支持的一些公司啊，其实还是就是会有一些好，就是我预期来看会有一些好的表现。那如果说像您的就是风险承受力比较低呀、啊，或者说一些您对就是长期不太有就是能忍受这种长度的情况下，就像我说，有可能在目前这种往上走的市中，有可能会不断在出现来回回调这种状态，也是非常考验您的技巧，那也需要您注意吧。啊， 好的。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财富大搜索的各位嘉宾，特别是聊股票的嘉宾，观点还是不尽相同的，打法也不太一样哈。 没错 啊，所谓道不同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一起来谋一谋。 没错没错。 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信息啊，集赞的这么一个平台。 没错。 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赔了半年的钱要指望这个三天回来，这种啊概率有是有，但是会不会轮到咱们的头上，或者是说你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法啊？ 没错。 这个是考验人心的一个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固定的投资策略思路，啊，你不可能因为某种事件转换，然后它很快就，改了风向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是容易受伤的啊。 没错没错，对，确实是这种事情啊。就是说，还是就我记得很早之前就和大家去说了，你一定要坚持你的一种投资思，就是投资的一个策略，但是千万不是错的啊！你已经验证多次，错的还坚持。就是如果你对了，就一定要就是不要怕他每次赚的少，坚持这个东西，积少成多，总会赚起来。因为我一直在，不管是和我的朋友，或者说和同事，或者说和我的一些就是客户摆去讲，就是你如果每天都能坚持只赚一个点，你的收益其实25个交易日下来你不少的，就不要嫌一个点少，一定要守住你的策略才是最的最好的啊。 我说一句正确的废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做自己，前提是它是对的。 没错没错啊。 好，那么建新的观点还是说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没错没错啊。 嗯， 好，那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数据啊，要会在下半段跟大家来分享，也算是一个提示啊。那比如说啊，今天公布的这个十月份的金融数据，还有呢就是这个金银的比价，就金价和银价的这个比价，也是资本市场经常参考的一个数据哈。那么这两个方向，这两个维度的这个数据呢，确实会引发一些朋友的担忧。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乐观的消息啊。今天呢，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在出席财经年会2019当中呢，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啊。他演讲的内容很长，那其中呢，我为大家介绍几个啊。他谈到降税的内容，他说呢，税在困难时期是非常有作用的，企业面临困难或者面临投资的时候，利润的增长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利润，他就有信心，他就有投资，他就发展，他就能创新啊。他说过去啊，我们也减了一些税，不管是5000亿还是8000亿，但企业没有感觉。从数据上来看，减了5000亿、8000亿以后，我们的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我们减税是大有潜力的。在困难的时候要度过困难，应当谁来痛呢？从职工、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看，我们绝对不能让职工痛，也不能减职工的工资，不能解雇职工，我们要和员工一起共度难关，所以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动。企业也很痛，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如果再让企业痛下去，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最重要痛是谁痛呢？请回答。肯定是政府痛，政府要减税减费减到痛才行。现在减了以后，财政收入增长还是10%几，所以必须大幅度的减税。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目标实现了，政府困难，企业比较好过，员工也比较好过，将来企业发展起来，有更多的税和费交出去，政府后面就会好过啊。所以呢，他认为总书记讲的减税减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两天呢，这个税务总局的这个局长啊也在表态啊，也正在加紧和相关部门研究啊，进一步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减税降费啊等等。所以呢，我们总感觉好像还有一个重磅的这个利好正在研制过程当中， 对对，正在就等于说正在来之中吧， 是吧？那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市场是要稳住，不能够趴下。所以能看到，就是最近的这个监管层也是出台了很多呵护市场的信息啊。 没错，没错 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就是啊，证监会在有一次的盘中啊，哪天几号忘了哈，盘中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其中就是承诺减少交易阻力，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啊。那么这两天呢，你看，这个市场其实有反应了。 没错，没错，这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个市场上，还是说有政策一吹，我们的市场就会有所反应嘛，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希望一放就乱啊。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任好。 嗯，建新，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最近这个监管层的一些对于市场呵护的表态啊。 嗯， 那很快呢在大家琢磨和吸收了之后，在这周开始哈，有所表现啊。那实际上呢，根据相关的媒体的报道哈，沪深两市啊，其实今年以来呢，总共是发生了7348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的这个自律监管措施，这都是由这个啊证监会来主导的，深交所啊来主导的。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3个交易日，深交所平均每天至少对超过36起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了监管措施。也包括这个行情就是暴跌的那个时候哈，也有一些散户呢，他说有一次我卖单才卖30多万就接到电话了，说区间占比太大啊，这个他说我才30多万，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他就被躺枪是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4月哈，对异常交易行为实施书面警告呢有2000多次，这是上交所的数据。对违规情节严重的账户暂停交易呢有近100个，啊，其中就包括雄安概念热炒的时候呢，当时就对大量频繁的这种申报买入、卖出持股后再次以涨停价大量申报买入的这种行为呢，啊，进行了这个干预啊。那你怎么来看待啊这种窗口指导以及它所带来的这种正面和负面的效果？ 是这样，我们看指导其实它所就是说监控呢，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大量的一些投机交易的一个行为。其实我们从市场是一直在说嘛，其实我们监管层一直希望是去引导一个价值投资的，他不希望看到市场上有这么样的一些就是举动出现。那这种指导不管是说从涨停或者跌停的一些来看，其实都是想是帮助市场上两方面，一个是稳定市场，一个是让我们市场上回归理性，就是让它这种就是把热度降下来这种动作。那两方面吧，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呵护，其实对市场来说其实有一定的性的保护作用，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会造成了不管是什么样吧，会造成市场上一个恐慌。但是我们从看到，所以虽然说您刚刚说的数字就是多了一些啊，但是说从能如果说市场上回到了一些就是平稳的状态下，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指导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证监会也是在发出声音了嘛，其实它尽量是不太去管我们市场上这种交易行为了。其实他已经就是从几方面看出来，就是他指导性的一个作用，他是也是希望能放手让我们的市场去自由的一些交易。所以总体来看，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些就是监管层嘛，在把我们的市场引向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来。那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目的吧。但是说你肯定是还是，如果说还是会出现那种过激的那些投机行为，他肯定还会有这么去做的。这就还是，等于说利大于弊吧。 是啊。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吧，当利润达到100%-200%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铤而走险的。 没错， 是吧？所以呢，我认为，当然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啊，其实呢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在动的。那么有的时候是政府那边多一点，有的时候呢是市场这边多一点。在不同的阶段，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应该会摆向不同的方向，是吧？那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需要市场有更多的活力， 没错， 但是我们也需要这个市场是一个公平的环境， 没错 啊。所以以前经常说什么呢，这个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吧？ 对， 哎，这个其实考验的呢是这个监管层啊，或者是说呢这个执法层的这个水平啊， 没错， 就是你要管该管的和你要放不该管的，那怎么来定义啊，这个确实是对于他们的这种工作人员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没错。 但是也许在现阶段啊，在现阶段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哎，又出现了一些像特雷 A 这样的公司的身影，就是啊十多个涨停， 没错。 那么他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可以值得去深入研究啊， 这 个是给监管层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考验吧。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咱们看最近啊，名字忘了，但是它其实也是在连续涨停嘛，能看。但是我们从如果按放到之前，其实我们的监管层已经是要去有大的动作，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在，就是相比到现在来说，其实已经能看出来，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改变。那就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不记得朋友们，咱们在上上礼拜说的吧，就是我们注册制那一期说的，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监管层其实由于注册制的一些发生，其实会对我们监管层提出更高一层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难度和要求。但是从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到我们这儿了，对不对？说明我们的监管层已经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完成这件事了，所以说也能看出，再加上我们能看出来最近监管层的一些他的本身的一些态度，其实也是他本身有了改变。那他的改变其实带给我们的市场上就是一些积极的影响，那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市场在不断的慢慢发生变化的那么个事情，也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这一点。 其实一个市场下跌到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是需要更多的活水流入的，是吧？需要市场更加的活跃啊！你看今天的这个券商板块也非常不错，市场活跃，券商就挣钱。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个逻辑还是很通的嘛。而且我们发现最近对一些就是市场，就是我们监管层对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帮扶和支持，其实也是在从另外一种方向，其实也是在利好，等于说券商嘛，其实这就是也是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说的，你需要找到各种不同的支撑点来去判断这个行业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好的一些期待吧，啊，就这个。 好，我们来接着看一下黄孟复先生他的这个观点啊，他说，中国的经济体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资本市场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的股市完全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啊，现在2000多点的 A 股的市值加一起就6个苹果公司，中国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加在一起就6个苹果公司，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应该认真的分析。如果中国的股市是4000点和5000点，好多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啊！美国股市一跌我们就跌，美国股市一涨我们不涨，或者涨一点点。我们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要有信心的。刚才讲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已经在逐步的克服之中啊。所以呢， 他的这个观点还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我认为，我相信经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的经济是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6%到7%的增长。关键还是要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啊。 嗯， 就是说你对于未来的信心还是要有的。你要没有的话，你投资股票干嘛，是吧？但是呢，就是我们从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哎，这个太乐观的心态是不是应当收一收？我们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股权质押解决没解决，是吧？ 没错，没错。 企业的利润有没有回升？ 嗯 啊，那么这些问题其实是能够反映到啊股价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的。 没错。 最近涨得很猛啊，那有没有后续的资金跟进？我们都知道，总要有接盘的吗？那是谁去接这个盘呢？难道又让新股民去接这个盘吗？投资人机构都是老手， 嗯 啊，都是这个老炮儿，是吧？ 没错，没错。 那让谁去接这个盘呢？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善的话。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也聊过，说对于说中国就是股市来说是怎么看，其实还是长远是看好的，因为我们咱们说过几个原因啊，就是说目前呢在咱们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调整，几个原因嘛，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说本身就像某一些行业来说，或者就比如说像蓝筹股，对不对？他们之前在不断涨，但是只有它在涨之后呢，会进行一些就是你的股价和你的利润啊增速不太 估值的回归， 对，所以说你会有调整。但是我们发现只有那时候只有他们在涨就很尴尬，我们要应该是一气儿在涨。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内部来说其实正在做一个不断的优化和调整，这是我们这。而且我们从不管说是从大框架来说，我们从其实某些行业咱们之前也举过例子啊，像新能源汽车呀，还有一些吧，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做不断的内部优化，在内部优化不断，就是它肯定会进行一个过程嘛，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完了之后，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再一次开放之后，慢慢的就会回到了刚才就是咱们去说的那些美好原因，就是我们其实对未来是看好的。因为在我们就是咱们说的稍微的就是完美一点，就是说整个调整之后企业慢慢的发展，它不断的就是不断的是我们的股民们也是跟着企业在不断的发展，然后享受他们的估值溢价，同时从估值溢价中再配合它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个增长来完成它的估值溢价，这样慢慢的推动才是我们就是能看到说长远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那回过来就是我们看到长远有好的方向之后，我们目前的阵痛其实也是必须的，所以就是回到目前来看，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阵痛期的出现。那这个东西那阵痛期肯定会有错综复杂的一个情况出现嘛，所以大家就看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了啊。 所以呢，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呢，就是有一些企业你是可以让它出清的， 那 是不是？ 没错， 他自己借的钱，他凭什么他不还？那他还不起了，他凭什么不倒？是吧？ 没错，没错。 那现在又有一波资金游资来炒，凭什么要让他？去利用更多韭菜和散户的钱去解套。 对对，确实这个等于说我们看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其实这种情况市场本身其实它就可以完全自我调节了。 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阵痛的完全现在阵痛解决的好的话，其实为什么说未来整个还是非常看好市场，就是说自己就是调整之后，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问题其实全都能解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一个市场了啊。 嗯，我们再来看今天发布的这个金融数据啊，10月份的金融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比如说10月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环比是腰斩，社会融资规模呢创2016年7月以来的新低啊。AMER也就是广义货币啊，也是不及预期的啊。那么这个数据会不会对于明天的这个资本市场产生相关的影响呢？因为这个确实差的还比较大。 对，其实这个数据就是说咱们的企业其实就是 已经不太愿意去做贷款了嘛，而且其实就是对比来看，我们知道其实今年央行放水其实放的还是很大溜的，就呼呼往外放，但是说能看到落实到下面来看，就是能感觉就是咱们之前也聊过，已经发现就是你放完水以后没人用这个水了，这是目前我们出现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东西已经其实就是已经有预期出来了，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存在，而我可能对明天会有些许影响吧。因为之前咱们也去总结过啊，其实数据没出来，大家心里悬着。 嗯， 其实数据出来之后，大家坐实了说，哦，确实是这种状况，其实反而确实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大。 嗯， 这就是状况。但是我们回归到就是本质来看，确实是我们能看到说，企业已经说是就是贷款的意愿比较低。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面临的状况，还是说回到刚才阵痛的这种问题来，我们现在在不断调整，因为你本身不管是每一个，就是不管是说任何一家行业吧，你其实正都是在调整之中嘛，所以说当你调整好了以后，再次企业就是行业来说再次往就是向上走之后，我们的意愿就会回来的，这就是还是往远了去看一下吧。所以说短期的数据有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已经由于说预期出来了，影响已经就不是那么大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黄金和白银的这个比价啊，在11月9号，也就是上周五收市之后呢，两者的平均价格差距扩大到了85.44倍啊。金银比率呢，一直呢是一个白银比较可靠的技术方面的买入的指标之一啊。那么这个差距呢已经飙升到27年来的最高水平了。1991年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是这样啊。那么目前呢是高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其实这个比价呢很有意思，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嗯， 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呢，这个比例平均是在60:1啊，目前呢是85这样的一个比率，在历史上呢是比较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说黄金的价格哈、啊、比白银的价格是要高很多，白银呢相对来说是被低估了、啊、 低估了很多。 对金银比率的历史高点是1991年的2元，那时候呢也是这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高峰哈、啊、那么后面呢又有我们知道的，在之前啊我们有知道的这个两伊战争啊，这样推高了油价、啊、降低了一些消费者的信心等等。那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比价，你认为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启发的作用呢？ 是这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咱们大概率这个比率啊，其实是对一些经济的一个预期，它做了一个这么预警的作用，说，这种比率高的情况下，就会预示着经济有可能在往下行走。那知道吗？我们知道这样下行走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出现了。我们的一些资本上，就是我们的股市可能出现再一次回调这么一个预警，咱们去深入看一下。刚才也说过，其实这个比价大概就是说，应该是我买一个单位的黄金要付出多少那个银来嘛。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银好像说买不了多少黄金了，要付出更多的白银来去买黄金，那使得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比率越来越升高嘛。那问题就是说白银和黄金它代表什么。那之前我也朋友们应该也是去有所耳闻嘛，说市场一不好我们干嘛买点黄金避险。所以说黄金这东西就在大多数的一些就是在思维之中嘛，都会认为黄金是个避险的东西。那咱们再换种思维来说，为什么你当一个东西你要买它去避险，就会推波助澜，把它的价格就往上去推，往高里推嘛，这就是就跟我们供求关系是一样的。那反观来看，因为就是从白银来说一般是用在一些工业的里头，那这样那它的价格为什么往下走，因为说工业里边没人用它了，需求变低了嘛，那就价格就往下走，那使得一个是代表着我们避险的情绪的一个高升，一个是代表着我们从工业来看的一个衰退。所以说这种形式两方的一个夹击，会造成了说我们有可能对经济形势的这么一个预期。但是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那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早就有的一个指标，它也是没有太根据说我们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就是科技的这么迅猛发展的去跟上这个节奏而去调整他们我们看到的预警区间。那虽然说创就是它已经在出现了一个高位吧，其实也是有这么预警，但是我们还是要具体去看一下这么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和状态。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还是比较偏向于去做国外的一些预警，对于国内的时候我们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我们现在有可能我们的 A 股已经提前对它做出反应，而且我们从这个最近最近这个走势也看出来吧。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我们的一些就是我国的一些股市影响，其实可就是实质性影响不像说我们对外围市场实质影响这么大，但是咱们关注的点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关注说它对外围市场影响会连带到我国的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 A 股市场其实跟随外围市场这么一个习惯，虽然说今天走出独立行情来了，但是我们看还是需要后续观察，是不是只是今天的大家的一个头疼脑热，还是说我们真正已经有了一些由于我们的不断的一个政策的呵护所造成的一个非常好的反应，这是我们要着重去观察的。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金银比的问题啊，达到历史高位也不是这两天。其实从今年以来呢，不断的就有这样的新闻传出， 没错 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你看这个美股，虽然最近这几个月是有在调整啊，但是前期呢也一直是在创新高。 对， 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那事实上呢，就是金银的这个基本面的供需数据呢，也不是特别支持黄金的表现优于白银，因为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和白银协会的数据看呢，2017年黄金的需求是降了7%，而白银的需求呢只降了2%啊。在2017年，黄金和白银的供应量都是下降了4%左右，所以说呢，就是没有那么的离谱啊，相差的。但是啊，在这个 比率 市场价格上面啊， 对对对，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这个反差哈。那么很快呢，美国那边呢又要开盘了，很多人还会再盯着看哈，说第一次啊，就今年以来吧，算是第一次咱们没有看人家脸色行事哈。 没错没错。 那明天我们会不会啊口气啊接着腰板接着硬起来？ 对，这 也可能是一个很强的这种信心的支撑和心理的一个支撑。 没错，这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明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所以但是你从等于说从就是从内部的一个就是一个反应来看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从今天的这种形势来看，其实如果就是外围没有就是它不会太惨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因为还会是咱们还会出现一个就是高涨的情绪。那毕竟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看到今天确实有资金流进去了，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其实视野出来了，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支持着明天的一个惯性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柱，所以说这还是值得期待吧。 金星你还记得咱们有一期节目谈到过政策底市场底之间的距离吗？ 对，记得，这个其实就是咱们那次我记得说过，这都是它肯定中间是有时间差的。那为什么？一个就是我们市场是需要有时间去了解政策、消化政策，对不对？而且是我们需要看到说政策出来之后，到底是你说完了以后有没有效果，这是市场去考验的一个状况。那既然主持人提到说看现在其实时间也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会是就是有可能会该进入到说哎，我们验证了它的真实性可靠性之后的一个市场发酵期了，这也是说我们能去跟外围市场上去走出不同行情的这么一个方面吧。 好，最后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看好未来这个创业板也好，或者说中小市值的个股的行情的话，你会认为哪些领域更有机会一些？ 机会的领域啊，其实是还就是肯定咱再说个空话，就是你得看政策往哪吹。那再从就是从具体来看吧，就是说比如说科技这一块大类的一个科技板块，然后再加上医药这两块，相对来说看就是